攻读《撒母耳记上》第十九章。撒乌尔曾对儿子约纳堂和陈仆提过，他愿杀大卫，但撒乌尔的儿子约纳堂很爱大卫，就警告大卫说：我父亲撒乌尔想谋害你，现今请你明晨多加小心，躲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。我去陪我父亲到你所在的田间，向我父亲带你说情，看情形怎样，然后告诉你。于是约纳堂向他父亲撒乌尔提及大卫的长处，对他说：君王不要得罪自己的仆人大卫，因为他没有得罪你，并且他所行的都是对你很有利的事。他冒着性命的危险去杀了那培勒舍特人，上主借他使以色列获得了这样大的胜利，你亲自看见了也很喜欢，为什么你要犯罪流无辜者的血，无缘无故杀害大卫？撒乌尔就听了约纳堂的话，并且发誓说：上主永在，他必不死。约纳堂便叫回大卫，告诉他这一切话，并且领他到撒乌尔前，他就和先前一样侍立在君王左右。再次爆发了战争，大卫又出征攻打培勒舍特人，打得他们大败，他们都从他面前逃散了。恶神由上主那里又降在撒乌尔身上。有一天，君王在家中坐着，手中拿着枪，同时大卫正在弹琴。撒乌尔想用枪把大卫钉在墙上，但大卫立刻由撒乌尔面前躲开，君王把枪钉在墙上，大卫就逃跑了，没有丧命。那一夜，撒乌尔派差役去看守大卫的家，要在早晨杀害他。他的妻子米迦尔警告他说：今夜你不逃命，明日你就没有命了。米迦尔把大卫从窗口坠下去，他便逃跑了，救了命。米迦尔随即把神像拿来放在床上，用毛毯把头盖上，又盖上一件衣服。当撒乌尔派差役去捉拿大卫时，米迦尔说：大卫病了。撒乌尔再派遣差役去看大卫说：将大卫连床抬到这里来，我要杀死他。差役进去，见是神像躺在床上，有张毛毯盖着头，因此撒乌尔对米迦尔说：你为什么这样欺骗我，放走了我的仇人，叫他逃命？米迦尔回答撒乌尔说：他对我说放我走，不然我要杀你。大卫死里逃生，到了拉玛，去见撒母耳，向他报告了撒乌尔对自己所行的一切，然后他便和撒母耳去了纳约特，住在那里。有人告诉撒乌尔说：看，大卫住在拉玛的纳约特。撒乌尔又派遣差役去捉拿大卫，但是他们看见一大群先知正在出神说妙语，撒母耳站在他们前面做领导。那时天主的神也降在撒乌尔的差役身上，他们也出神说起妙语来。有人将此事告诉了撒乌尔，他又打发别的差役去，他们也出神说开了妙语。撒乌尔第三次又打发差役去，他们也出神说开了妙语。撒乌尔大发愤怒，便亲自去了拉玛。当他到了色顾的大井那里，就问说：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？有人答说：在拉玛的纳约特。他就从那里起身往拉玛纳约特去，那时天主的神也降在他身上，所以他一边走一边出神说妙语，一直到了拉玛纳约特，并且他还脱去衣服，也在撒母耳面前出神说起妙语来，赤裸裸的一天一夜躺在地上。因此有句俗语说：不是撒乌尔也列在先知中吗？